我是逸琳，请留言。 逸琳快来了，他们一直在说。 你快点，我等一下先走了，说好了，小张又要先 搞什么？这 边 九点，现在都太晚了，你是怎样啊？ 好了，妹子，赶快出来啦！你再不来，我封 城要九点。 我们已经大概一个钟头了。 好了好了，我手机要没电了啦，快没电了，拜。